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此刻，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爱你。 有有 Cindy baby， What's wrong with me？ Cindy， give me your love， You make me sneeze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烦着你。 Everybody say 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现 在你的电话里胡闹，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头贴画满信号，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 No， 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 Everybody say 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就这样一天多一点，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 Everybody say 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口 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啊，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这一首《爱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过了？其实王心凌在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走这种甜蜜的路线，什么爱你啊，彩虹的微笑啊，睫毛弯弯啊，类似的歌曲都是这样的类型。刚刚这首爱你呢是她在2004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的。这张专辑当时是描写了谈一场恋爱会遇到的感受和心情，描述了10个不同的恋爱阶段的心情故事，这一个应该是开篇了吧。继续来听歌，听歌的时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把大家想说的话发送过来。下面这首歌来自方大同，这首歌呢是他在2012年发行的，

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梦六百句的我爱你，3年从未觉得太乏味，心酸最后收得到答复，何你换美不美？奇先生，可否在你18秒看看信？如果你认同人士有需要做梦，给我寄赠签名的信封，只要一封。逐被动来做普通的大众，实在没有人情愿不怕面红，顽强地进攻，争取你认同。才年年月月晚晚朝朝密密记着明知我们踏着个太空，仍然将爱慕天天入进信封，抬头望星空发梦，仍然痴心等到远处你为我写。 这是来自薛卡琪的一首《奇洛里维斯回信》，把它放在方大同后面来放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因为两个人啊，这个情谊确实一直都在，也是想听到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这样一个结果吧，或者是有这样一个判断也好。继续来听歌啊，听歌下面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潇潇的一首《爱要坦荡荡》，这首歌应该会在，我想想， 往前倒3年4年那一会儿吧，2013-14年那会儿，大家可能会听到的非常多，因为当时《中国好声音》是非常火的，而当时呢，有一个学员也是翻唱了这一首他的歌曲。其实这首《爱要坦荡荡》呢，也是改编自泰国歌曲《想要大声唱》，他的一个改编作品。哦，当时是2012年的时候，丁丁在《中国好声音》进行了翻唱。这首歌呢，潇潇也是凭着他在2003年就拿到了中文的版权，演唱了这一首歌曲，这一首《爱要坦荡荡》。 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蓝，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持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一首非常欢快的 Give It Up 来自 G. Edward， 非常奇怪的这样一个名字啊，其实是来自爱尔兰的同卵双兄弟 John Grimes 和 Edward Grimes 两个人组成的这样一个组合，非常的呆萌又搞怪的这种风格。之前也是在英国的选秀节目 X Factor 当中两个人是脱颖而出，所以现在是被大家所熟知了。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哈，我是张婷。今天呢，我们来听听这些歌曲，来庆祝一下即将到来的五一小长假。虽然只有3天，但是想要近途游或者是放松一下心情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曲依然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它是来自一位西班牙歌手，出生在巴塞罗那，91年的这样一位歌手哈。但是他虽然长得一满脸的络腮胡，确实非常的帅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找一下他的照片啊。他呢，就是非常帅的一个大帅哥。我们现在卖一个关子，一会儿过来接着说。这首来自他的《Sofia》。刚刚卖的关子其实就是 Alvaro Soler 的这一首 Sofia。 这首歌呢是当时呢在和女朋友分手之后创作的歌曲，所以说这些音乐人真的是很厉害哈，可以把自己的感情经历写成歌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呢也是为他在排行榜上得到了很好的名次。接下来这首歌曲啊依然是来自一位歌手，他也同样是把自己的感情经历写成了歌，但是呢不是遗憾的歌曲，而是一个甜蜜的分享。他呢就是彭坦了，他和春晓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一首他们创作的《我们的小世界》也是在情人节日常虐狗会听到的歌曲，现在来听听回忆一下吧，来自彭坦春晓的这一首《我们的小世界》。

说了，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游戏。 真真雪白而孤单，你的衬衫停在平淡的雪白，我们的地上就 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一首《回忆》来自范晓萱，就是我们刚刚听到她这种喃喃自语的和气音的演唱方式，在回忆当中去感受那一段纠缠的爵士名伶，这是出自他的一张专辑《爵士名伶》当中的一首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同样是残女的蔡健雅，而这首歌是他为《澳门风云二》所写的一个宣传曲。这首歌竟然是写的他在2015年的时候那张专辑之前，因为当时呢，刘伟强导演直接找到了蔡健雅，希望他能够为这部电影去写一首歌曲。当时他是播放了片中周润发和刘嘉玲的一段对话给蔡健雅看，而蔡健雅看到之后呢，就有了创作的灵感。这首歌描述的就是相爱但是却注定无法相守的这种悲剧的爱情，然而拥有最美的一刻却能够永远在心中停格，哪怕是心中的花儿谢了，而这份记忆永远都不会拂晓。这一首来自蔡健雅的《停格》。 动情是容易的，因为不会太久，远远的仿佛可以触摸，留恋是不行的，因为曾经拥有，也也被思念缠绕着，无奈我们感动彼此是彼此的过客，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巨细无意的保留心中，不容 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享受。快乐是容易的，为短暂逗留，不必换算时间磨合，深爱是残忍的，他不喜新厌旧，你我总困在这漩涡，无奈我们看懂彼此是彼此的可爱，爱情是个轮廓，不可能自由，把最初的感动去细微的保留心中，再不容许让时间腐朽了初衷，所以放手，所以隐藏湿透的袖口，不要挽留，不要回头，继续享受。花儿枯了，时间走了，没有不从此停歌， 这一首停歌讲的就是这种无法相守的爱情悲剧了，而词呢也是由姚谦来为这首新歌来填词的。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曲，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双生，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名字哈。她呢是被大家叫做，非常有大堂感的这样一个女生。她是经常去会唱一些古风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歌手。现在应该还在上学哈。最后一首歌来自双生的《故梦》，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同时呢，也祝大家五一小长假开心，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如意就像一扇窗，推开了就再难合上，谁踩过枯枝清香，萤火绘着画屏香，为谁拢一袖芬芳，红叶的心间情意绵长，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谁的泪水静静淌，那些年华都付作过往，他们偎依着彼此，说好要面对风浪，又是一地枯黄，枫叶红了满面 光烛火起摇晃，大红盖头下睡 北京时间12点整。